在我身旁，你的心声不懂，我也不想，但你的眼泪下在我心脏。回家的太阳红着眼眶，心疼你的模样，影子的悲伤也变得更长。昨天谁让你受过伤，今天想要让你的欲望，是你爱你让我变得更强，为你战斗永不投降，让我照顾你，我要日夜挺出太阳。我超越我自己的想象，风雨高墙能为你挡，让我照顾你，让你未来放在我肩上。心甘冷笑话巧克力糖，开始为你收藏最亲脸睡着，手机也在手上，幻想着未来满头白发，公园大长椅上，你也许会说一声谢谢我，如果这一生到尽头，和你的真